建安十三年，公元208年，曹操对酒当歌，自问何以解忧，自答唯有杜康。 公元2021年 FM 100.6京津冀之声，你问何以解忧，我答解忧书房。 有书有人有故事，有问有答有话说，听见万物，疗愈忧伤。 欢迎来到解忧书房，大家好，我是刘思佳，请出我们今天的解忧和赏读嘉宾汪冰老师，欢迎你，汪冰。 大家好。 11月26号的时候，我们收到了一个姑娘的来信，她说：“思佳姐、汪冰哥，你们好，深夜无眠，万语千言，我现在感觉超好，感觉自己就像一颗小太阳一样，在团队中，我敢把自己的想法说出来，在交往时，我给自己一点包装，也不觉得可耻。”在受到赞美时，如果是切合实际的，我会很大方的承认，并且感谢对方能注意到我的优点。当然，人不是活在真空中，我也有烦恼苦闷的时候，比如感情问题，比如工作或学业上的抉择。感情上呢，我会仔细分析让我难过的点，一条一条在脑海中罗列，这样在这之前，我会让子弹飞一会儿，难过就难过一阵。事业上的选择呢，就是逐成利弊，最有利的我会想要，背后的代价我能承受。也许正是因为理性才能随意的感性吧，我想之前的痛苦大概是由于没能真实的做自我，然而我是一个如此热情似火的人，当它被外化了，就像火山找到了通道，爆发而有出口，内心必然是畅快的。有烦恼像树洞倾诉，有成长当然也要分享。感谢哥哥姐姐，是青春晚自习的心理对谈，十点谈心，解忧书房，一路伴我成长，我在更好的做自己，如果哥姐有更好的建议，洗耳恭听。思佳姐、汪冰哥，我再跟两位说说我感情生活的细致想法吧，真是千头万绪。幸运的是，剧中的情节在我的生活中上演。单位领导认为我好，把我介绍给他自己的儿子。不幸的是，这个相亲男一开始并不喜欢我，而我却喜欢他。从此我的纠结就开始了，脑海中不停的有想法在打架。一，我可以为了他背后的光环嫁入他家，哪怕他对我有点冷淡，不行不行，不管穷过富过，开开心心才是过。二，这个男生这么对我，那就让他从我的世界里消失，不行不行，守得云开见月明，再努力一下下。三，这个婚他敢结我就敢结，不行不行，婚姻是爱的自然延续，我不能接受没有爱情的婚姻。四，我这么可爱，一定会让他喜欢上我的，算了吧，欣赏也不是心动。五，有一个对象交往，至少可以练习进入一段亲密关系，修修学分。算了吧，感情的事不能将就，低质量的交往不如高质量的独处。六，分分钟想潇洒白白，他给不了我想要的样子。可是阶段性成果来之不易，胜利的果实要巩固，不能放弃。七，我要相信我的真实感觉。哎，我是不是有点恋爱脑？我先回答最后一个问题啊，我觉得是有一点，来问问汪冰老师。 哎，其实说到恋爱脑啊，我还想问一下我们这位题主自己对恋爱的定义是什么。看得出来啊，你对对方真的是很有好感，所以在头脑当中应该是这几个观点都是轮番上场啊，你这个舞台应该蛮热闹的。但是在我看来，你的恋爱好像都没有真正开始呢。对方和你的关系当中是不是见了一次之后对方比较冷淡，你们是不是就没有后面的交往了？所以当你在编写剧中情节的时候，你编写的那个人究竟是谁呢？你对他有多了解呢？不过我看到的更像是你的火山终于找到了通道，就像你说的，可能一直都是很孤单，遇到了一个自己喜欢的，同时呢，你看领导认为我好，对我来讲把他的儿子介绍给我，那也是对我的认可，所以这是一种双保险吧，这也让你尘封已久的对情感的需要是不是也一下子被点燃了呢？ 其实看到他自己后面列的这个小纸条，应该主要的就是想说这个感情问题是不是，但是在之前呢，他铺陈了很多关于自己在团队当中是怎样的啊，关于自己在接受别人的赞美的时候啊，和其他人在工作当中相处的时候是怎样的。但是说了那么多，其实最终你只想说的是这个感情问题是不是。所以啊，我觉得据我的观察，我觉得我们这位朋友有的时候可能确实是喜欢 一点包装啊，就像他自己也诚实的说，在交往的时候给自己一点包装。但是我觉得有的时候啊，如果是在面对感情的问题的时候有太多的包装的话，其实呢是有一点浪费时间的。而我们知道呢，时间就是生命。我觉得在感情当中最重要的就是诚实的要面对自己。但是呢，如果要说到恋爱这件事情的话，我们都知道恋爱有一个前提啊，就是要两情相悦。如果你在一开始已经说这个男生不喜欢你，我不知道他后来是发生了转变，他喜欢上了你了吗？因为你在信中并没有说。我觉得如果他不喜欢你，那这个恋爱就没法开始啊。如果恋爱没法开始的话，那后来的所有的假设其实就不存在了呀。当然我们可以开始一个人的恋爱啊，在头脑当中让各种情节轮番上演，这是我们的权利，也是我们的自由。但是这并不是真正的恋爱，是不是？来问问汪冰老师，你怎么看这个字条当中的这些困惑？ 所以如果不是真正的恋爱呢，那阶段性成果又究竟意味着什么呢？因为我们的题主说，胜利的果实要巩固而不能放弃啊，这是其中的一个声音。那我想你最后说的，我要相信我真实的感觉。你这个真实的感觉，我最终没懂，是真实的想要继续和他在一起呢，还是你判断出来你们俩不一定会有未来？但不管如何，像思佳刚才所讲到的这一点，你可以恋爱脑啊，在一天有些时间恋爱脑下可能会让你觉得很幸福，因为你脑补了自己希望发生的剧情。但是你有恋爱脑，同时你在心中也讲到了，你既有感性的一面，也有理性的一面。虽然你说自己像一颗小太阳，但你想用自己去照耀别人，有人会觉得温暖，可能有人会觉得有些灼热，所以最重要的还要取决于那个人愿不愿意照太阳。那因为我看到你在不断的专注自我的成长，我在想我们再自我成长，也会有人可能不会爱我们，或者有人不喜欢我们，这不等于我们自我成长的不够好，也不等于我们包装的不够成功，因为没有人可以被所有人所喜欢。所以当在两个人的关系当中啊，如果我们一味的认为自己要努力，努力就会有希望，有可能的，那有可能就把自己放到了一个特别被动的位置，因为你会不断的改变自己来想要去迎合对方。那如果你真的迎合成功了，这段感情不仅可能很累，可能也会让你倍感压力，你就会担心有一天你不能再这么努力的让对方满意的时候，那这段感情还能不能存续呢？ 所以我还发现这个信里头有一个问题啊，就是他说他现在感觉超好，对吧？但他在之前说深夜无眠，万语千言。我也不知道这个感情超好的时候是容易失眠啊，还是感情不太好的时候，或者内心有纠结的时候才容易失眠呢？我总觉得我们这个姑娘在写信的时候，确实在前后似乎在我看起来有一些逻辑上的矛盾啊。当然也许你现在处在恋爱的漩涡当中，大概就是一时之间内心会觉得欢喜，一时之间呢又会有一些焦虑，百感交集吧。无论如何呢，我们今天就谈一谈爱情这个话题吧，也可以让你自己去比对一下你正经历的这个是不是就是我们平时所说的那一种恋爱呢？今天我们要和你分享的是《恋爱中的小哲学》这本书，作者日本岸见一郎，由现代出版社出版。我们先说说一见钟情这回事吧，因为他在信中所说的啊，和领导的这个儿子相亲这件事情，他一开始就喜欢上了对方，应该算是一见钟情吧。然而《恋爱中的小哲学》里写道，不存在一见钟情。人们对彼此的印象往往只是自己的臆想，有时只需提点几句，他们就能意识到自己的错误。我认为这个世界上不存在所谓一见钟情。哲学家森有正曾描绘过他初次在女性身上得到的感受，那种像乡愁一样的情绪和憧憬，以及涌上心头的对女性的模糊欲望。实际上，森和这位他所憧憬的女孩一句话也没有说，就这样安安静静的，夏天结束，女孩离开。森在和女孩没有直接接触的情况下，凭借主观的思考为她编织了一个理想的形象，可这种情况下形成的理想形象并不是真正的她。如果森尝试与她交谈，也许她脑海中的形象就会 崩塌瓦解。那么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森与女孩之间毫无交流也许是件好事，这样的话女孩就能以一个完美的形象永远留在森的脑海里。但如果实际交往的对象就是这个理想形象的话，事情就没这么简单了。但我们这位题主正在试图做一件冒险的事情，就是和这个完美的形象进行进一步的交往，对不对？接下来会发生什么呢？问问王冰老师。 我也注意到这封信中我们的题主说到了一句话，守得云开见月明，再努力一下下啊。虽然只是头脑当中的一个声音，但联想到思佳刚才问的那个问题啊，关于一见钟情的问题，我想我们这位朋友努力的方向究竟是什么？你是努力让他喜欢上你自己，还是努力去了解呢？如果努力去了解，那就是个双刃剑了。有可能了解的结果呢，是对方和自己想的不一样，但也有可能对方和自己想的一样。但是这里面还有一个另外一个重点，就是对方的态度究竟如何。至少从你给我们的来信当中，我觉得你对对方是不够了解的，但也可能正是因为不够了解，所以就愈发喜欢了。你想你每天都在编排剧本，那这里面一定有这个男主，男主一定也因为你个人的投射而有了各种各样你心仪的特质，但这未必都是他本人。一见钟情的感觉很美好，而且我觉得能够体会他也是一种很棒的生命体验。但就像你说的，既然你因为理性能够随意的感性，所以你的理性有没有告诉你，一见钟情更多说明的是我们渴望什么样的人，我们喜欢什么样的人，我们渴望怎样的感情，但不等于对方就是我们填空题的答案。 说到一见钟情，我觉得这个概念可能在现在这个时代和它初出这个词被创立出来的时候也会有所不同吧。在我的印象当中，一见钟情应该是双方的，对不对？电光火石，两个人互相第一次见面啊，都觉得对方似乎就是自己的某个灵魂当中的完美形象啊，就觉得一刹那之间好像一团火燃烧起来了，自己被照亮了。但从我们题主的这个描述来看啊，是他对对方一见钟情，而对方并没有。所以呢，这是不是有一点像就是那种比较理想形象的这个人通常会引发很多人的一见钟情，是因为他是符合某种优秀体面和理想的这个标准，也有点像比如某一些偶像啊，会引发他的一些粉丝啊，或者很多粉丝狂热的那种打引号的一见钟情。所以我们提出所说的一见钟情到底是不是一见钟情呢？啊，这个其实也值得你自己细细的去体会一下。那接下来还有这个书中的一段话，也可以去和我们的题主分享一下。这就是爱是一个过程。弗洛姆指出，如果要在西方言语体系中找一个名词比动词形态更为常用的词汇，那就是爱。在他看来，爱原本是一个抽象名词，现在已逐渐从人类活动中分离出来，实现了物象化。问题在于，两个人明明只是发生了相爱的行为，却还要考虑他们之间是否存在爱这种东西。人们无法拥有行为和过程，而只能体验，所以人无法拥有爱，只能够体会爱。而且关于爱的体验是不断流动的，每时每刻都在发生变化。由于爱是无法拥有的，因此即使一度爱上过某人，这份感情也可能会结束。也就是说，爱不可能永远保持不变。既然爱是一场体验，那么努力就是不可或缺的。但这份努力的目标是为了构筑良好关系，绝不是令人痛苦。也就是说，这份努力本身就是愉悦的。综上所述，爱是一项活动，是一个过程，所以人们无法拥有爱。当人们将爱当作可以占为己有的东西时，他们便不再努力去被爱，也不再努力去爱对方。这个话在最后说的好像稍微有一点绕，我不知道我们的题主是否能够明白，他努力的方向是去体验爱吗？是去创造爱吗？还是只想去得到某一个结果，比如说结婚这件事？嗯，王冰老师。 所以我觉得有恋爱脑没有问题，但是一下子如果就跳到了结婚脑，那可能就有点问题了。因为你的脑海当中有一个声音，至少是说这个婚他敢结我就敢结。 我们刚才这段文字当中其实特别想告诉题主的一个信息，就是体验就好了，哪怕体验某种意义上的单恋，这也是人生的体验。但是一定要把一个人变成自己的拥有之物的话，首先刚才书中内容已经告诉我们了，我们不可能拥有爱，我们不过是在一个又一个瞬间在体验爱本身，我们的努力也是为了经营关系，而不是把关系据为己有，因为这是谁也做不到的。如果你能够这么想的话呢，那哪怕这个体验不完美，它依然可以是你生命中独特的记忆。但如果你认为这个体验一定要导向某种结果，那可能就会让自己非常的被动和难过。 嗯，所以这是不是就是不成熟的爱呢？正好接下来有这样一段内容，说的就是不成熟的爱。许多人都注重对金钱和物品的拥有，对此弗洛姆这样解释道，对那些一个劲儿地去储蓄并害怕失去任何东西的人来说，无论拥有多少东西，从心理学的角度来说都是贫穷的人。弗洛姆指出，一旦一个人的贫困状态超过某种程度，他就会变得难以主动付出，甚至会失去对付出的喜悦。但即使如此，人们也是能够付出些什么的，因为付出中最重要的部分不在于给出了什么东西，而在于人们在人性的领域上有所输出。那么除去物品，人们能给予的究竟有什么呢？对此弗洛姆是这样说的，人们会将自己最珍视的东西以及自己的生命赋予他人。这里并不是指去牺牲生命，而是将自己心中最富有生命力的部分赋予他人，将喜悦、兴趣、理解、知识、幽默和悲伤等自己心中最富有生命力的情感表现都赋予他人。通过付出自己的生命，令他人的生活变得丰富多彩，通过提高自己身上的生命力，让他人的生命变得更富活力。每个孩子都会受到父母的疼爱，父母对子女的爱是无条件存在的，孩子不需要为获得这份爱做特殊的努力，所以这种体验是相对被动的。虽然不需要特别去努力，但要让一个人的自我价值得到认同，重要的是要相信他人认可自己活着存在着。通常情况下，父母都能够无条件接受孩子的存在。对一个人来说，只要自己真实的样子能被别人接受，那么他就能积极地看待人生中遇到的任何事，无论生活中遇到了什么样的难题，患上怎样的疾病，或自己的人生与父母所规划的大相径庭，都一概不成问题。若父母能够尊重孩子最本真的样子，在此意义上，孩子也同样在为父母做出贡献。孩子在享受父母宠爱的同时，会萌生通过付出让爱萌芽的崭新念头，他们会想到给父母送礼物或是创作诗画等。对此弗洛姆这样阐释道，爱这个观念从人们出生那一刻起就慢慢的由被爱转变为爱，也就是说，爱在朝着孕育爱的方向在不断发展着。小时候人往往弱小无助，易生病，但作为一个乖巧的孩子，他们非常渴望获得疼爱。到了青春期，他们会通过感受爱在心底孕育出爱人的能力。弗洛姆说，幼稚的爱遵循的是因为被爱所以去爱的原则，不成熟的爱是因为需要所以爱，而成熟的爱则是因为我爱你，所以我需要你。我认为大多数人都还做不到成熟的爱人，大家往往都认为自己是因为需要所以爱，思考着正是因为爱你所以才需要你的人少之又少。更进一步说，懂得成熟的爱的人甚至认为自己没有必要对对方说我需要你。这个我们的题主肯定是不是特别的成熟吧，所以他在头脑当中才会有这么多的纠结啊，甚至还曾经想过为了某种光环啊可以去嫁入他家啊，也就是说自己可以承受某种代价。我觉得这个他在情感上的这种选择和他在工作上的那种选择其实有一点类似啊，但是那种他一开始默认自己可以承受的代价，日久天长以后还真的是可以承受的吗？这里值得画上一个大大的问号，因为毕竟我感觉我们的题主在情感这方面啊，实际上并没有非常多的经验，学分不知道有没有修够，问问王明老师。 其实你刚才说到的这个问题也是我比较担心的，因为我们这位朋友把自己比作太阳啊，他觉得自己有很多的能量要发射出去，但我想作为太阳，那他在发射热量的时候是不求回报的，因为对他来讲 发射热量本身就是他的命运或者存在给他的角色设定。但是我们在爱的时候，通常在付出的同时还是希望得到的。所以在刚才这个书里，作者也坦诚啊，大多数人都还做不到成熟的爱人，但是能意识到这一点就很棒了。就是我们认为自己是无私的时候，能够看到自己的自私，能够看到自己的需要，就说明对这份爱是诚实的，对自己的需求也是诚实的。所以这位朋友，当你在恋爱当中，不管是和这一位还是你未来的恋爱对象谈恋爱的时候，如果你能够知道我们如果付出就是需要得到的话，那这就是一个交易了。对方愿不愿配合我们完成这个交易，取决于他究竟如何去做。如果我们给了对方，又告诉对方你为什么不给我同样的爱，那就有可能把自己的期望变成他人的责任。 如果把爱作为交换的话，那我们最终真的有可能失望啊，因为我们一开始希望能够交换来的东西，你认为是等价的东西，那最后发现对方没有办法给予你。但是呢，在这本书中，作者同时呢也提到，失恋之所以痛苦，是因为人们把恋爱当作了相互付出。当付出的努力得不到相应回报时，人们会因此痛苦。即使了解到对方不像自己爱他那般爱着自己，或者说知道对方心中根本没有自己的时候，倘若能够即刻放手，就会减少很多困扰。可失恋的烦恼偏偏在于，就算被甩，人们也很难放弃自己喜欢的人。然而无论对方怎么想，都能够继续爱对方的人是不会失恋的。所以在我们的节目即将结束的时候，我特别想祝福这个姑娘，如果真的是一个小太阳的话啊，那就是对所有的行星去送出自己的光和热，不论对方怎么想，都能够继续的散发光和热。那这样你就是一个永远都不会失恋的人，那这样你就会是一个永远有能力去爱的人，是一个很幸福的付出爱的人。这是我们最好的祝福吧，送给你。 这里是解忧书房的上半时段，我是刘思佳，广告之后我们一会儿回来。解忧书房，听见万物，疗愈忧伤。 解忧书房节目在北京广播电视台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同步直播，并可实时回听。更多内容您还可以下载并关注北京时间客户端及北京时间网站。 今天的风吹向你，下了雨。我说所有的酒都不如你。我在鼓楼的夜色中为你唱花香自来，在别处沉默相遇和期待。飞机飞过车水马龙的城市，千里之外不离开，把所有的春天都揉进了一个清晨，把所有停不下的言语变成秘密，关上了门。莫名的倾诉啊，请问谁来将它带走呢？只好把岁月化成歌，留在山河。

欢迎回来，这里是解忧书房的下半时段，我是刘思佳。今天我们请到的嘉宾还是汪冰老师。上半时段我们说到了一位姑娘的来信，她一开始讲述了自己在工作当中的一些心得和体会，但是最终呢，这个信的大部分讲述的是自己在情感当中的一段困惑。我感觉这个姑娘可能还是在感情方面有一点涉世未深，是不是？当然她自己觉得自己在某些方面啊，在待人接物，在对待别人的赞美，以及如何去和别人交往方面，是有一点点的心得，有一点点的体会的。但是呢，偏偏在相亲当中遇到了一个自己喜欢对方，对方却对自己没有那么感兴趣的人啊，但对方呢又是自己领导的上司的儿子啊，所以这段感情要不要继续啊，就成为了他的一个重大的困扰。其实呢，说到这儿，我有一个小小的困惑啊，因为现在题主不能在现场回答我的这个困惑，我想跟汪冰老师讨论一下，到底是一个男生本身对他有足够大的吸引力，还是这个男生再加上他是女生领导的儿子的这个头衔啊，所有的加在一起对这个女生构成了更大的吸引力呢？ 在你问这个问题的时候，我又扫了一眼我们这位朋友的信啊，他是这样评价这件事的，他说，幸运的是剧中的情节在我的生活中上演了，单位的领导认为我好，把我介绍给了他自己的儿子，所以第一个这是一种幸运，第二个这就像电视剧里写的情节一样，怎么发生在我身上，我不知道我猜的对不对啊，我们的题主会觉得这就是灰姑娘的故事吗？你看命运垂青眷顾我了，我的人生也因此将改变。但是不管你如何评论这件事情，我们更希望你看到你自己的价值，不光是因为领导认为你好，还因为在这封信的前半段你也讲到了，你要更好的做你自己啊，你没有用做更好的自己，而是更好的能够表现你自己，活出你自己的状态，别人看到了你的好，想跟你进一步发生某种连结，我觉得这是对你的褒奖，但更重要的是褒奖不能代替你对自己的认知和欣赏。所以我想无论生活当中别人对我们的态度如何，就像领导喜欢你，但是他的儿子好像一开始并不喜欢你，但我们都希望你保有对自己稳定的价值判断，因为你头脑中的有些声音在我听来，虽然我能理解啊，那可能是恋爱脑脑补出来的剧情，但是多少有一点点让我担心，比如说对方敢结你就敢结啊，守得云开见月明啊，低质量的关系是不是也可以接受啊，等等等等，这多少呢就涉及到了你对自己的判断，是不是这样一个看似好的幸运的选项就能够给你想要的东西，你自己的幸福究竟有多重要。我特别同意思佳对你有一点感知，就是你在两极之间动荡和摇摆的特别厉害，无论在感情当中，在事业当中，与人交往当中，所以说如果你有更好的做自己的方向，我们就希望你能够对自我有稳定的认知。 对，其实所谓更好的做自己啊，也就是说更加尊重自己的感受，仅此而已。那你所说的那种啊，不管是和谁啊，虽然你这原话不是这样啊，意思是跟这个男生是不是也可以练习一下这个交往呢？我觉得没有办法和一个不爱自己的人练习去谈恋爱。在我看起来，这多半可能会让自己倒了对于恋爱的胃口。所以你竟然不担心这个吗？如果你真的是对他怀有好感的话啊，不和他继续交往，你在内心当中依然可以保有这种好感。在恋爱当中其实也应该尊重某种常识。常识之一呢，就是其实我觉得男生啊，对于他喜欢的这个女生是一定会表示某种程度的主动的。那对方如果没有对你主动的去表达喜欢，甚至还明确的表达了不喜欢的话，那我觉得这场恋爱其实是很难有一个你期待当中的甜蜜、幸福、温暖的结局的。好啦，这就是今天的解忧书房，感谢各位的收听和陪伴，也感谢汪冰老师，我是刘思佳，接下来还有好书慢读，一会儿再见。 解忧书房，听见万物，疗愈忧伤。 这里是好书慢读，大家好，我是田阳，我们今天将继续跟大家分享这本书《三杯茶》。 在沙琪娜煮白玉茶的半个小时里，摩顿森坐立不安地等待着，哈吉阿里则用手翻着他最宝贝的古兰经，专心沉浸在内心世界里，默念着悼词。装着滚烫酥奶茶的瓷碗在他们手中冒着热气，哈吉阿里终于开了口：如果你想在巴基斯坦成功，你就得尊重我们的方式。哈吉阿里边说边吹着他的碗：当你第一次跟巴尔蒂人喝茶的时候，你是个陌生人，第二次你就是我们的贵客，第三次你再和我们一起喝茶就已经是我们的家人了。而为了我们的家人，我们会无怨无悔地做任何事，甚至是死。他把温暖的手搭在摩顿森的手上：格瑞格医生，你必须花时间去喝这三杯茶。我们虽然没受过教育，但是我们并不笨，我们已经在这里生存居住了很久。那一天，哈吉阿里教了我这一生最重要的一堂课。摩顿森说：我们美国人认为必须尽快把事情做完，我们是个30分钟解决午餐、2分钟完成橄榄球训练的国家。我们的领导人认为靠震撼教育式的宣传活动就能在攻进伊拉克之前赢得战争。哈吉阿里教我要花时间喝上三杯茶，把速度放慢，像重视盖学校一样重视和工人之间的关系。他给我上了宝贝的一课，让我知道从跟我一起工作的人身上我还有太多的东西要学，而不应该自以为是，总想着教给他们些什么。三个星期后，当摩顿森从工头降级为群众时，学校的墙已经砌得比他的头还要高，只差把屋顶盖上去。长嘎吉偷掉的荒凉再也找不回来了，所以摩顿森又回到斯卡都，跟帕尔维一起监督新粮的采购和制作，确保他们足够强韧，能顶得住科尔菲严冬时的大雪。意料之中的一场山崩让前往科尔菲的路再度中断，运送木料的吉普车被拦在了25公里外的山下。第二天早上，帕尔维正和我讨论该怎么办时，看见一大团尘土往河谷方向移来。摩顿森说：哈吉阿里不知从哪里听说了我们面临的困境，连夜发动科尔菲的所有村民步行下山。他们抵达时还在拍手唱着歌，精神好得根本不像一夜没睡的人。最神奇的是，连希尔塔西都来了，还坚持要搬第一包货。赵里尔村里的宗教老师不应该做粗重的事情，但他坚持要帮忙，领头带着我们这一行35个人走了25公里的山路，把屋粮搬回了村里。希尔塔西幼年时得过小儿麻痹症，走路有点拐，走这段路对他来说非常辛苦，但他一路笑嘻嘻的，若无其事带领我们走上布劳杜河谷。这位毛拉是想用这种方式表达他对教育科尔菲孩子的支持，甚至包括教育女孩子。但并非所有布劳杜河谷的人都和希尔塔西的看法一致。一个星期后，摩顿森和塔瓦哈站在一起，正赞叹马克马和他的工人们安放屋梁的纯熟技术，忽然听见一群孩子的喊叫声。孩子们通报说，有一帮陌生人刚刚过桥，正往村子里走来。摩顿森跟着哈吉阿里走到桥上方的制高点，看到有5名男子走过来，其中一名看起来像是领头的，后头4名身材魁梧的男子手里拿着白杨树枝修整成的棍子，边走边用棍子敲着手心。领头的长者身材很瘦，看起来一脸病容，爬上科尔菲时还拄着拐杖。距离哈吉阿里100多米时，他停下脚步，傲慢地要科尔菲的村长走过去迎接他。塔瓦哈挨近摩顿森：糟糕，这个人是哈吉麦迪，他悄声地说。摩顿森早就听说过这个人，他是埃斯科里的村长。摩顿森说，他像个黑手党老大一样控制着整个布劳杜河谷的经济，巴尔蒂人卖的每一只绵羊、山羊或者是鸡，他都要抽成。他也盘剥登山者，用离谱的高价贩卖物资。如果有人卖给登山队一个鸡蛋，胆敢不让他抽成，哈吉麦迪就会派打手用棍棒修理那些人。哈吉阿里拥抱过麦迪之后，他拒绝了喝茶的邀请。我就在这儿说话，这样大家都听得到，他对岩壁旁开始聚拢的人群说。我听说有个异教徒来到了这里，企图用他教的东西毒害穆斯林的孩子， 不论是男孩还是女孩。哈基麦迪嚷了起来，安拉禁止女孩子受教育，我也禁止你们盖这所学校。我们会把学校盖好的，不管你阻止还是同意，哈吉阿里平静地说道。摩顿森往前走去，试图化解越来越浓的冲突气息。我们何不先喝茶再讨论这件事呢？我知道你是谁，卡菲尔。麦迪逊，麦迪使用了形容异教徒最恶劣的词汇。我跟你无话可说。至于你，你不是穆斯林吗？麦迪转身对着哈吉阿里恐吓道，真主只有一位，你是侍奉安拉还是侍奉这个卡菲尔？哈吉阿里拍着摩顿森的肩膀说，从来没有人来到这里帮助过我的村民，我每年付给你钱，但你什么事也没帮我们做过。这个人比你好，他比你更当得起我的奉献。哈吉麦迪的打手蠢蠢欲动，他举起手作势要他们先别动。如果你坚持要留住你的卡菲尔学校，你必须付出代价。麦迪的眼睑开始往下垂，我要12只最大的山羊。如你所愿。哈吉阿里将背转向麦迪，借以鄙视他自贬身份的索贿。把丘克拉巴带过来，哈吉阿里吩咐道。要知道，在这些村子里，一只山羊就等于头胎小孩、珍贵的母牛、家里的宠物，统统加在一起才及得上它的珍贵。摩顿森解释道，每户人家的长子最神圣的任务就是照顾山羊。哈吉麦迪要求对我们而言简直是晴天霹雳。哈吉阿里一直背对着那个外人，直到12个孩子拖着粗脚后蹄的山羊过来，他从孩子手中接过缰绳，把羊绑在一起。孩子们把他们最珍贵的财产交给村长时，都忍不住低头啜泣。哈吉阿里把哀嚎的羊群牵到哈吉麦迪面前，一句话都没说，把绳头丢给他，接着阿里转过身，把村民们带回到学校。那是我见过的哈吉阿里最逆来顺受的一次，摩顿森说，他刚刚把村里的一半财产给了那个恶棍，却还能笑得出来，好像刚中了头彩。哈吉阿里停在村民们共同努力盖起来的学校前，他隐隐地站立在科尔菲乔格里峰之下，有涂好石灰漆呈黄色的石墙，还有能把恶劣天气挡在门外的厚重木板。科尔菲的孩子们再也不用跪在结冰的地上读书了。好，时间的关系，今天先跟您分享到这儿，我是田阳，我们下期再见。 敬上一杯茶，你是一个陌生人；再奉第二杯，你是我们的朋友；第三杯茶，你是我的家人，我将用生命来保护你。一个人，一个心愿，一段辛苦漫长的旅程，许许多多人的爱心，一个美丽的承诺终于兑现。摩顿森把一次旅行化作了一个生命的承诺，从而改变了他在路途中所遇见的人的命运，并通过文字将看似不相干的人拉在一起，娓娓道来。他朴素的心便很快让你跳进三杯茶的友情世界里去，令你也嗅到茶的清幽香味儿。他教晓我们爱是怎么一回事儿，因为有了爱，他才在黑暗中看见星辰。这是一趟非比寻常的旅程，在这旅程上，不仅有他的脚步，也可以有你我的脚步。我们愿意与摩顿森一起结伴同行吗？对很少知道中亚生活的人们来说，这是扣人心弦的第一手报道。三杯茶就是那个有关承诺的故事。一个人，一个承诺，一段辛苦漫长的旅程，许许多多人的爱心，